对所有空虚通通剥碎。你若是抱我亲我知觉，今日将会很有趣。一千吨冷水加一千吨钢，冰都不可将爱火减温。我是若是你要温暖，请你不必怕得打转。我一定要了跟你今晚真正热情热恋，只放得抱紧我，只我身躯不知翻转。你若是再去敷衍，会谷到哮喘，就算落落乱，只想开始不端我。我身体